叫一声，死去的账不要你听，你今夜死但是不得要紧了，撇下小奴是姑姑另定了。 哎呀，学的可是太像了， 大金牙就是 哎，真是这么 天。 对， 台中怯八张， 这怯八张是什么呢？ 怯八张这是野生意。 什么叫野生意啊？ 赶庙会啊，赶集呀、啊，三门馆啊，北京天桥啊，哪儿全去 哦， 三五天就走 哦，待不长， 可厉害啊， 蛮厉害。 这怯八张，他要在那儿摆好了箱子，让到谁那儿，谁就得瞧。 但人家不瞧呢， 他有生意话绕你 哦，生意话嘛，刮缸绕脖子。 哎，他损你骂你， 损人骂人，人家还不瞧怎么办呢？ 不瞧就热闹了， 干嘛呀？ 就开打了。 您这太夸大了，怎么这拉洋片子还敢打人 啊？ 我不信，我也没赶上。这样吧，您把那拉洋片子找来，让到我这儿，我就不瞧。 你这不诚心难为我吗？ 怎么呢？ 您这是叫我找拉洋片，我哪儿找去？ 那怎么办？ 今儿不是你是杠头吗？ 啊， 这么着，咱俩在这儿表演表演。 那怎么表演法呢？ 我去那拉洋片的， 我呢？ 你去那逛三门馆的，我让你瞧，你就得瞧。 我还不信这个，咱就表演吧。 天也不走了，人也不熟了，紧大家伙等不了场，烧热了锅菜等不了炕，可等不了先生就说了：“你是干嘛嘛呀？”“ 什么？”“ 我是拉洋片的。”“洋片跟洋片不同啊。”俗语有这么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这是西湖美景八大片。哪位老先生瞧，哪位老先生看，让你了花钱不多，乐乐呵呵。哪位瞧，你过来往我这个小板凳这么一坐，就到了西湖美景了，你不是花盘上钱呢。哪位看呢， 全生一口， 说了半天没听见。千人走道，一人留头；万马迎中，一人挂帅。人不偷不走，鸟不吃不飞。找引路的财神爷，怎么着？哪位头去？那，哎，怎么全举起来了？你看着他，他瞧着你，的全愣住，全不瞧，不就完了吗？不瞧啊，全走得了。 哎。什么玩意儿都给说散了，不全走干嘛？你让啊。 哎，对呀。 嗯。 他打不了分就说了，拉洋片的，你怎么说俺是不瞧啊？你下得俺的位的让上一让，你让的俺头上，俺不好意思不瞧。这话可是你老说的对吧？ 这哪位说的？不，自己找台阶，人都没说呀。 你跑外打呀。没关系，让是让。有句话我说在头里， 你说吧。 我让到你头上，你要是瞧了，咱算两全其美呀。 那么要不瞧呢？ 我要不打你，我是个鬼神。 这可，您各位别害怕，有我一人盯着了，您就甭管。哎呀，别 做文了，一位也走不了了。 要绑票是怎么着？ 要发财打这面来， 来吧。 这面看让哪位啊？这全是当战些， 这怎么那么寸呢？这 来到这里， 这边， 这全是老街坊啊。 谁跟你是街坊啊？ 这面呢？ 这面有吗？ 这全是老朋友了。 谁跟你过得着啊？ 呀，这么一位瞧都没有吗？ 嘿嘿，完了。 这么些个位不能没有，多多少少得有一位。 哎， 我得慢慢找， 好吧， 慢慢找，慢慢看，慢慢找，慢慢看。往远处来来，再慢慢瞧，慢慢看，慢慢。在这里了， 我就知道得找我呀，找哪位哪位都得打他。 老先生，你老瞧瞧吧， 你这是什么玩意儿？